下了山，秋风一个细雨，开枝个缠绵绵。山上一个野鹿，声声哀嚎。树树里个梧桐，叶呀叶落弯。问一声情人。红军啊，几十里个人马，该吃个再回山。 山松里个红军，该吃个到哪山？山上里个包谷。这个金灿灿，包谷种子，该这个红军装，包谷棒棒，咱们穷人般，紧紧拉着红军手。 空中过红颜一个能够少数心，红颜一个飞到天涯海角，千言万语祝福红军啊，少心歌名说， 寄送一个红军，盖这个五斗江，江山里个船儿，盖这个穿梭忙，千军万马，盖这个江畔站，十万百姓泪。是个大高台，台高里个石帐，白玉柱，雕龙里个画凤，放呀放光彩，照夜盼。 半夜像红军啊，这台里歌名叫该吃个网红台，这台里歌名叫该吃个网红台。